开起来吧。好，来，我们稍微安静片刻，我们先为自己祷告，也为我祷告。我们要进入学习的时间，我们先用一段小段的时间，预备一下自己，为自己祷告，也为我祷告。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安静祷告来。好，来，我们起立，我们起立。我请王东弟兄再给我们念一遍神的话，好吗？好，然后过后请你自己开始做，开始祷告。 好的，今天神的话是诗篇第119篇的第9到第11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将我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一起祷告。神啊，真的是很感恩今天你借着诗篇的话语，让我们，尤其是我们年轻的下一代，我们的小朋友明白一定要遵行神你的话语，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永远有从你而来的活水，从小到大就不偏离。主啊，真的是感谢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的主日学，让我们的小朋友，让我们的所有的人，让我们的年长的弟兄们都能够从主日学中，从学习神你的话语中能够受益，使我们一生都走在耶和华你的道路上，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谢谢王东，请坐。来，好，我们今天因为是我不讲道，有一位弟兄替我跟我们分享神的话，所以今天会讲新约。我们还是继续的探讨一个福音性的信息，一个福音性的信息 ，a gospel message。好，那今天牧师就有时间跟小朋友，待会你们全时间一起来学习。好，我们先翻开讲桌上有讲义吗？每个人都有一份吗？我们要需要先宣读神的话，有没有谁没有拿到？有没有谁没有？ 我们没有，我们没有。 还有谁没有？好，来，我们这次是这样，我们今天会看马太福音第9章27到31节，马太福音第9章27到31节已经是给你们打印在讲义上，所以不需要翻圣经，因为我们要一起来看，从修订版和合本的修订版来到看这几节的经文，请会众起立来。我们是这样念，好，我们同声一起中文的27、28、29、30、31，我们一起念一遍。紧接下来，我请小朋友们，你们同声念英文的27、28、29、30、31。I let all those children who familiar in English to read out the word of God.Verses 27 to 31, Matthew chapter 9, verses 27 to 29. 请中文弟兄姐妹来一二二念。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 有两个盲人跟着他，喊叫说：“大卫之子，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屋子，盲人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心成全你们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严严地叮嘱他们说：“要小心，不可让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 来 ，Children, one, two, go. Then Jesus passed on from there. Two blind men followed him, crying aloud, Have mercy on us, son of David. When he entered the house, the blind man came to him, and Jesus said to them, Do you believe that I am able to do this? They said to him, Yes, Lord. Then he touched their eyes, saying, According to your faith, be it done to you. And their eyes were opened, and Jesus certainly warned them, See that no one knows about it. But they went away and spread his fame through all that history. 好，请坐。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个非常有趣的几节经文，有关怎么样的带出整个福音的信息。好，我们今天看语境，然后我们进入核心重点有三点，然后我们做个结论，然后有两方面的运用。好，四个方面，我们盼望能够在十点前就把解释完。那语境的 context， 我这里只是给你们两方面。那必须要知道，如果马太福音第八章开始就是耶稣已经在登山宝训讲完了他的信息，然后第八章开始就是他下山，还记得吗？耶稣基督已经下山去自行神要托付他所做一切的圣工，他已经下山，他要自行神所托付他一切的圣工。那现在呢，我们看这一处经文，耶稣医治两个瞎眼人，其实在其他福音书都有记载，而最有名的有关耶稣医治瞎眼的人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今天我不谈那些比较有名的比较著名的那些经文，我谈一个比较别人没有什么留意到注意到的这些经文。那平行经文 Parallel Verses，这一处经文有没有出现在其他的福音书？ 有。 有没有出现在其他福音书？如果有的话，在哪里？答案是没有 ，no， none。这一处的有关耶稣医治两个瞎眼的人，没有出现在其他的福音书。所以这个就是我要进入第二点，它的独特之处，它没有平行经文，我们其他三本福音书找不着有关这个同类类似。但是不要忘记，耶稣也是有行其他有关这样事类的一些的神迹，但是不是这一个两个瞎眼的盲人，这两个盲人。好，所以呢，第一个独特之处就是 uniqueness of this message，就是没有平行经文。那这个就很注意，为什么马太故意的记载这件事情，那我们就要去找出来，既然没有平行经文，那马太其实不是最早期的一本福音书，它是跟着马可先写，然后马太路加跟着，然后约翰福音是最后才写成，所以他没有被记载，那我们就要找出来到底嘛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那这个对我们理解上下文跟经文很关重要，如果没有办法理解，我们就比如说去可以从这整个经文里面找出很多可能性的讲述，但是是不是马太的作者的原意，那我们就要从经文上下文去看。独特之处，没有平行经文。第二，从这里你们看一下第27节，看回圣经27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盲人跟着他，喊着说大卫之子。那这个对可能有一些人比较陌生，如果你们看一般的和合本呢，这里是翻译成什么？大卫的子孙。好，可能对大家来说大卫的子孙可能会比较熟悉，其实按照原文的翻译，他是大卫之子，他不是大卫的子孙，因为在原文就两个字 Boaz David， 就是大卫之子，不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修订版的翻译是比较正确。而且如果你们看英文圣经是 Son of David， 他不是 Descendant of David，所以是更加肯定他的原文其实就是 was 就是的儿子，那就是大卫之子 Jesus。 可怜我们吧，大卫之子，可怜我们吧。 那我们必须要找出来，为什么马太要把这事情记录下来？好，你看，请你们翻开马太福音一章一节，请翻开圣经来。 加福。 马太福音第一章是讲述有关耶稣家谱。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好，我请王总理站起来给我们念来。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记录了耶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好，谢谢。好，小朋友们，你们找找哈，你们看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好，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叮叮叮叮叮叮叮叮，知道什么答案吗？看得见吗？知道我要讲什么吗？为什么马太这位作者要把这件事情记载在他的福音书，而没有被其他人作者记载在他们的福音书？什么答案？他要告诉我们什么？ 谁是大卫的儿子、子子？ 谁是大卫的子孙？谁是大卫之子 ？Get it？ 拿到吗？抓到他的要点吗？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一开始就讲说，耶稣基督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就是大卫之子。而你看见这两个瞎眼的人，他们喊什么？ 大卫之子。 大卫之子。而且这一句话九章二十七节是马太福音第一次出现大卫之子，请你们记起来。所以为什么亚太要把这件事情记载在马太福音，是因为他要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他写作的目的，他要介绍耶稣基督是大卫之子。 是谁？ 听明白吗？好，那你看其他的，看来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一章一节上次给你们看过，所以每一次要去了解，必须要了解作者的目的跟他的原意要告诉我们什么，不是我们自己凭空想象，那个肯定是解错经文。好，马可福音一章一节来，我请晶晶，你给我们念一章一节。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经文。 好，谢谢。那我上次给你们说，马可福音作者呢，他的用意就是要介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马可就不需要去记载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出现在马太福音。来，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来，我请建中弟兄，你给我们站起来念来。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三章二十三节。 路加福音三章三节，耶稣开口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 好，这里出现，谢谢你，这里出现儿子，约路加这位作者，他的原意就是要介绍耶稣基督是 人子 Son of Man。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每一个作者有不同写作的风格，有不同写作的他的方式，也有不同写作的目的。你必须要了解他作者是写什么，他要介绍耶稣基督是 Son of Man 人子，所以为什么他有这句经文出现。所以他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就是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这两个瞎眼的人。好，最后一次来，最后一个经福音书，路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那其实牧师在教你们怎么看福音书哦，每一本福音书都有他作者要给我们带出的主要信息。二十章三十一节，我请David 你给我们站起来念来。 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好，谢谢你。好，二十章三十一节这里提到耶稣是基督，那他说耶稣呢是基督，什么是基督？被高的就是 the anointed one。 What is Jesus mean? The anointed one， 被高的。然后他这里也告诉我们，他要介绍耶稣是基督，是那位弥赛亚。 所以其实他跟马太有点相似，因为马太也是要介绍耶稣基督是王，是弥赛亚，是王，是弥赛亚。好，这里是说耶稣是基督，然后是神的儿子，他强调说你们要信他，信他就可以得生命。所以这个就是约翰要走的方向。所以综合这四本福音书，给你们大概从这两个的 context 语境来看见为什么这一处经文是被马太记载下来。好，我们今天就大概了解它的背景，这个只是两点，我们学两点就够了，其他的我们以后再学。好，现在我们进入 这几节里面经文的核心重点，我们要看这经文里面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好，每个人看这经文，我们知道说，好，两个瞎眼的，然后被得到医治，对不对？好，这就是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吗？当然是，但是是不是主要的信息？是不是主要的信息？我们必须要了解。好，这一个呢，你告诉我主要的信息是什么？有没有人要猜一猜？大卫之子，哦，还有呢？ 第三十节，不可让人知道。 不可让人知道，还有其他人吗？好，信，好，至少有一些人答对哈。好，我们要看三点。第一个，我们要看信心的对象，就是我们谈信。The object of faith， 信心的对象。好，翻开经文二十七，你们讲义已经有了哈，二十七。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盲人跟着他。好，来把那个跟着，把圈起来那个跟着 ，follow him。Two blind men follow him。那这个 follow him， 这个 follow 呢，这个跟从呢是主要的动词，主要动词，所以呢喊叫，这个是大声的喊叫 ，crying aloud， crying out loudly， 就是喊叫，不是普通的不是普通的这种的叫，是喊叫，大声的喊叫。这个喊叫呢，其实只是辅助在这个跟从，所以主要是跟从。好，是不是很有趣啊？他们两个是什么人？ 盲人。 盲人，盲人要跟这一个人，你没有想一下怎么跟？你们听得懂我讲什么吗？瞎眼的人要跟着耶稣。所以呢，他只能够凭着声音，可能一些身体上的一些触摸，但是他没有办法看得见，因为他是瞎眼的。所以他说，他第一声是说什么？大卫之子，可怜我们吧。那其实应该倒反过来，可怜我们吧，大卫之子。第一个，我们看到他要告整个这个处经文，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看见第一个重点。这个就是可怜 ，Have mercy on us。为什么他求可怜？什么叫可怜？好，如果要的话，你们记下来，以后我可以问你们哦。不然你们这里学，这里有望，这里学，这里有望，那就很难进步，很难长进。可怜，求可怜，是代表我们不配领受。We are undeserved the mercy of God. 我们不配领受神的可怜，所以他说他们不配，他们站在一个位置，他们喊叫是站在一个不配得领受的一个的位置上喊叫。Undeserved. 好，从这个可怜我们也知道他是什么，他是一个 humble 谦卑的哀求。Have mercy on us， 可怜 一表这两样事情，他们不配的，所以他们求可怜。第二，他们代表他们的态度，他们的态度，他们的动机，他们喊叫，他们跟着耶稣看不见，跟着耶稣，然后他们谦卑在神面前，这是他们态度。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卫之子就是马太要带出来的。我说这个是第一次被耶稣耶稣被宣告为大卫之子，是在谁的身上？是正常人还是不正常的人？不正常，有缺缺的人 ，disabled people， 他们是什么样？瞎眼的人，瞎眼的人，他们说大卫之子。我们眼睛看得见的人，未必我们可以认得那个是大卫之子。所以你看见这个瞎眼的人 ，how much they have seen， 怎么说？他们看见有多深？你看见这些瞎眼的人看见有多深吗？我们这些有眼睛的人，我们看得准确吗？看得清楚吗？未必。第一，跟着耶稣喊了，他们说什么？谦卑。他们谦卑的态度是求神可怜他们，求大卫之子可怜他们。所以他们信心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好，从这里我要给你们知道这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的信息的对象如果不是耶稣，我们没有把耶稣当作我们唯一的信心的对象，我们的信靠一定是错的。必须要了解他针对他的对象很清楚，他的 focus 他的焦点很清楚。 Jesus Christ is my faith， 是我的大卫之子，所以耶稣基督是他信心唯一的对象，所以他喊叫。看得见吗？看不见。可以听，他光听，然后跟着耶稣，他就认为这个就是大卫之子。所以这里要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未必看得见的人知道那个是耶稣，所以不要凭眼见。要凭信心。谁讲的？ 保罗。 保罗讲的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你证明耶稣给我看，我看得见耶稣，我就会信他。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看得见。如果真的不神不让你看见，看得见耶稣的人，确实能够相信跟从主到底吗？ 有。 未必。你知道我们听过很多人得救的见证，他们刚刚开始，比如说耶稣显现给他看，他接受主了，他能够至死忠心走完他这一生吗？未必。他当时可能很火热，过后他的火呢就越来越被最后都被扑灭了，都没有火了。你问他信耶稣，我不信了。如果我再看得见耶稣，可能我再相信。所以如果常常要求看得见某一件事情，那个证明我们的信心像婴孩的信心。神要我们是以信心 来行事，不是以眼见。看得见经历得到的，有些人他们经历很多事情的，甚至他经历看见天使，甚至他 经历到神跟他讲话，甚至他看见到听到光照在他生命里面。那个现在人在哪里？还来教会吗？去了哪里？如果一个人真的真真实实看见上帝的人，我告诉你，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所以要想一下他到底看的是什么。不要忘记魔鬼是什么？光明的天使。你确定你看见是不是这个真神？你看圣经怎么写，那些看见神的生命是怎么样的。那有些他真的是看见神，然后他很火热一段时间，过后他所谓叫冷淡软弱，也有可能是这样，我不排除。但是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一直到他死那天他还是这样不冷不热的话呢，那我们就要怀疑到底他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我们不清楚。所以如果我们要求看见，我们要经历怎么样一些特殊的经历是帮助我们，但是神要我们是怎么样，把我们的焦点，把耶稣为当作我们唯一信心的对象，这是第一点。好，第二点， 我们看来翻开经文28节，耶稣进了房子，盲人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好，你们把那个能圈起来，把那个能圈起来。好，我还没有讲这个能，你看到28节，耶稣开始讲话的时候，耶稣讲什么？这个就是我要再次的去确定、确认，要 affirm 你们刚才所听见的，耶稣基督是唯一信心的对象。耶稣说：“你们信我，看见那个我吗？把那个我圈起来。” Do you believe that I am able to do I 我？所以你信我吗？耶稣说：“你信我吗？”耶稣有没有说你没有信我所做的？没有，你信我吗？ Do you believe on me? Me, 我。所以这个能是什么？这个能在原文是一个 dunamai， 就是能力。所以第二点我们要看什么？除了信心的对象，我们要看信心的大能，信心的能力。 The power of faith。信心的能力 ，the power of faith。耶稣基督是大有能力的神， 是 没有反应啊。 是。 耶稣基督是大有能力的神， 是。 所以神说，你信我能够做这个能，就是在原文就是 dunamai， 就是能力，就是爆炸性的能力，那个威力是无法去我们去想象的。所以 there is a power in faith。在神在耶稣基督的信心里面有这个大的能力，这能力从哪里来？从神而来。我们怎么知道真正的信心是神赐的？这信心是一个 gift， 是一个恩赐。你们知道在什么经文吗？以弗所书2:8，来翻开以弗所书 Ephesians chapter 2 verse 8 Ephesians chapter 2 verse 8。好，我请 Francis 你站起来给我们念英语的来。Ephesians chapter 2 verse 8，因为英语这个经文翻译比较准确，中文还没有看到这个恩、这个礼物、这个恩赐 gift， 请你站起来给我们念。 Ephesians chapter 2 verse 8. For it is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 and this not from yourselves. Yeah, thank you.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个就是个恩赐 ，It's a gift from God. 所以神真正的信心是来自神本身。而如果神给我们真正的信心，那种信心是来自神的，就会产生能力，就会产生能力。所以耶稣说，你信我能够做吗？你能够，你信我能够做这件事吗？ There is a power in the faith。 那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过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力，我们没有力量，明天我们真的是好像跟神走得很辛苦，早上起来每早晨都是新的，结果到晚上的时候垂头丧气。好，我们需要有正确的理解到神在我们生命的作为，包括神给我们的恩赐，这个 gift， 这个真正的信心是有能力的。阿们，真正的信心是有能力的。那还有一些经文呢，我以后才跟你们讲解，因为这个经文需要很多时间解释。我现在给你们看为什么这个是一个真信心，因为是神所给的，神所给的他就有他的能力。所以耶稣问他，你相信吗？第一，这两个瞎眼盲人看不见，第二，他们只是听耶稣讲的。其实你从他们隐隐约约第一步开始，马太介绍他们跟着耶稣走，说其实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一定是当时刻我们决志信主那时刻圣灵才做工，不一定，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有些人一踏进教会，他还没有听到圣灵已经之前已经准备他的心了，这个是圣灵随即意要运行在每个人心里，我们不知道。 所以时候到，圣灵就会把他拯救出来。所以这个方面给我们看到是说神的能力。所以五经姐妹盼望你们记得，我们里面的能力是大过一切在外面的。我们里面神给我们一种信心的能力，我们是没有去把它操练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继续要凭眼见，哦，我要看见神，哦，我要看见那个我才相信，我会更相信，我未必。你可能相信那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够你要去要看见更多的东西，而神的行力不是每次都是要这样。所以神要他们的儿女长大，必须要相信神所说的话。耶稣基督只是问这两个盲人，你们信吗？你们信我有能力可以做吗？好，他们回答什么？主啊。那这个主呢有很多种的解释，这个主有可能代表一个色先生的意思，但是呢这个主也可以称为是说他是我的主，也有这样的可能。但是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里还没有叫夫子，还没有叫 teacher。所以 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他是叫他是主，第二呢他称为是个先生，也是色。但是这里我们看见他相信，从他之前那些经文看见他已经把耶稣当成是他的主，所以为什么他叫大卫之子？你们还记得耶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说，经文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口里可以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那个人其实已经得救了，知道吗？好，这里告诉我们那种的能力大得不得了，发生在谁的身上？在一个盲人的身上，两个盲人。好，我今天谈到这里哦，其实呢这三点呢可以成为一篇的信息，所以今天你们在听到，底下你在听到，所以听双重的道。好，我们看来第三点，信心的什么？信心的对象的 object of faith。 第二，信心的能力的 power of faith。 第三，信心的什么？信心的 action， 信心的行动， the action of faith。 啊，今天可能跟王总讲到有点关系，哦，对不起， the action。 我不用讲， 真信心是要有行为的。我不知道王总要讲什么，我一个礼拜前开始在构思，我想今天讲的跟他有点关系。好，信心的行动，真的信心来自神所给的，第一带着能力，第二呢他带着有一个行为出来，有一个行动出来的，所以 the action of faith。 那我们看29节，好，来我请严林弟兄你站起来给我们念29节，来中文的。好，29节， 你不说 马太福音9:29， 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心成全你们吧。 好，谢谢你，来，好，把那个摸圈起来。好，上个月我给你们分享一个福音性的信息，还记得是谁吗？彼得的岳母，彼得的岳母，所以那时候我给你们看的一个字，摸，还记得吗？耶稣伸手一摸彼得的岳母，烧就毁了。好，那个摸，这里同样出现在一个摸。好，你们还学记有没有人记得上次什么经文呢？8:第几节？我忘了哦。好，8:15，这个是第一次我们还提到这个摸，这个是一个行动。耶稣先给我们知道信心，你要信我，信我能够不能够做。第二，信心的能力，能够做吗？第三，耶稣做什么？耶稣行动摸。你没有看见美得不得了神的话？我再重复一遍，第一，耶稣说你信我，对象耶稣。第二，耶稣说 你信我能，那个能 power of faith 能。第三，耶稣摸 touch。 The first Jesus said, do you believe me? Jesus second, he said, do you believe I am able to do that? And third, Jesus touch。 好，这个 touch 就是随便的一个 touch。 不是一个随便的一个我们认识哦，只是摸你。这个是什么样的 一只手？ 创造神。 圣洁的手，去摸瞎眼的人。你知道什么叫瞎眼的人吗？哦，因为时间的关系，你们把这经文抄起来，你们回去看。这利未记，从21章16节一直到20节，16节到20节，这里讲到摩西的律法，凡是有瘸腿的、塌鼻子的、瞎眼的、残缺的、驼背的、长大麻风的、有病的、长钱的，这些都不可以靠近。所以当时要长大麻风，尤其长大麻风的人，如果你看到长大麻风，他本身要喊我是长大麻风，所以全部人要回避，所以没有人敢靠近这些 有残缺的人、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手折脚的、驼背的、矮坐的、眼睛有毛病、长钱，这全部都是不可以靠近的。所以耶稣行了什么？耶稣做了一件事情， 不寻常的， 是不寻常的，是 something abnormal。 He touched the blind man， 他摸着瞎眼的人，这个是 untouchable touch。我再说一遍，这个是个 untouchable touch， 这个是一个不能够去触摸的触摸，是不能够去碰的。因为你一碰这些，就是代表这律法已经写得很清楚，这些人我们要回避，我们不可以靠近。耶稣就是要故意去摸。其实耶稣可以不可以讲你眼睛打开，可以吗？ 可以， 可以。耶稣可以不可以说好，你现在去那里，你眼睛都得开见，可以吗？可以。为什么耶稣要摸？大卫之子，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是大卫之子，大卫只是弥赛亚，他可以圣洁的手去摸两个肮脏污秽的罪人。你看见上帝的爱吗？你没有看见上帝的爱，这个是不能摸的。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延伸神怎么爱我们。我们身上全都是罪，从头到脚都是罪，内内外外全都是罪。神可以把我们马上送进地狱里面，但是他要救我们，怎么救？他要摸我们的生命。就比如说我这个脏的手，我去碰垃圾，我也很恶心耶，对吗？你们能够理解圣洁的手去摸两个瞎眼的眼睛，这个是肮脏的人，但是耶稣要摸。要不要好好爱神？要。神爱我们到什么地步？他这个是不可以摸的一种摸 ，untouchable touch of God。好，这里我们看哈，也是说，照着你们信心成全你们吧。好，这个信心成全，你们要注意一下，这个是一个被动词。被动词，不是他们信心有多大，以致耶稣要成就。错，看原文，它是一个被动，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被动性的主动。耶稣已经得着他们的心，过后神在成就这件事情，就看见他们回应什么。你看见什么？三十节。来，我请宝玉，你也可以再站起来给我们念三十节吗？ 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严严的叮嘱他们说，要小心，不可让人知道。 好，谢谢你。眼睛就开了，你们把它记起来。眼睛就开了，这个是一个被动词 ，their eyes were open， 被动词，所以不是他们眼睛自己可以开 ，amen。他们没有办法开，是谁开他们眼睛？ 耶稣。 所以圣经说他们眼睛开的英文是 were open， 原文就是个被动词，完全符合原文的翻译。Their eyes were open。好，句号，接下来30跟31节哦， 这里呢需要时间去解释，我给你们一个大意，以后如果神有再引导我跟你们讲解这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经文，没有被记载在其他经文，在其他福音书，在记载在马太福音，而且讲这么重要的三个信息，信心的对象、信心能力跟信心的行动，这里给我们看见 it did not end well， 它没有一个好的结束。为什么？耶稣严严地吩咐他们要小心，不可让人知道。好，这里你们把重要词圈起来，严严地吩咐是第一个动词，耶稣警告他们，严严地警告他们，这很严厉警告他们， strictly charge。 第二，要小心，英文是 see horror， 就是这个要小心是一个命令，命令是耶稣命令他们要小心 see 小心，这个是第二个的动，第二个的警告，这个是个吩咐。第三呢，不可让人知道，知道呢也是一个命令， No one know about it， No one knows about it， 这个 see 这个 know， 这个小心跟知道两个都是命令，所以耶稣很严厉警告他，你要小心，我吩咐你，你要小心，这是已经命令你了。好，第二，接下来是什么？你不敢让人知道。所以两个命令的语气，从这一节经文里面，眼睛被打开了，他们被耶稣吩咐。三十一节，来，这里说什么？三十一节。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因为你们看到那个 but。 好，我每次教你们，盼望你们记得，每次我告诉你们，如果连词 but 出现，这告诉他跟之前的经文转了一个方向，180度的转变。他们做什么？他们也没有听从，没有听从。他们做什么？他们做耶稣所吩咐，他们违背耶稣所吩咐他们的，就是他们传遍的。好，这个是以后要给你们解释，所以我说这件事情呢没有好的一个结束， it did not end well，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以后是不是有悔改还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解，圣经只是停在这里，也没有在讲述这件事情，但是神停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当神医治我们，当神救赎了我们，神要求一样事情，要求我们什么？ 听从 跟从他，之前他们跟从，之后他们没有再听从，对吗？不对。凡是神拯救的儿女，神要求每次要提醒自己，神严严厉厉的吩咐我，你要听从我的话。阿们。我们没有听从，就像这个人，耶稣才告诉他，他们就做耶稣他们没有做耶稣所吩咐他们的，他们违背神的吩咐。 So the two blind men did exactly what the Jesus had not said. They did against what the God had said. 他们违背了神的吩咐。好，这个不是个好的结局。我们看结论。有两小点，第一点，真正的信心不是从我的眼见，不是单单从我的经历，是要注重在信 faith believing。 A true faith does not really come from seeing and experience， 当然我们可以看见，如果神愿意，当然如果神愿意给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帮助我们，但是神要求我们整个的跟他的旅程里面是要信他，过于我们的看见跟过于我们的经历，而且我们信神，我们信靠神，我们一定要以正确的态度信靠神。 We must have the right belief to believe。我再说一遍，我们信靠神，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信靠神。We must have the right attitude to believe， 要有正确的那个信念。 正确的信念从哪里来？啊，正确的信念从哪里来？从圣经来，不是从我自己的想法来，不是从我自己的传统、我自己的习惯、我的文化背景、世界的看法，这一切都不重要。神怎么讲，我们怎么信。所以其实很奇怪的，耶稣为什么要吩咐这两个盲人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说你们要去思考一下，耶稣吩咐他们，你们不要告诉别人。那 what's a big deal 告诉别人？我的意志 happy， 我们要庆祝，为什么不可以告诉别人？是不是很奇怪？ 明白。 所以我们了解神的心意多少吗？我们还不了解。所以要做什么？先听，可以顺服，一不知道什么样，先走下去看怎么样。所以我到现在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神让我跟师母，马来西亚人啊，中文讲的乱七八糟，来牧养，95%都是中国大陆人，对我们本身的逻辑思维，这是违反的，这是不合逻辑的，这根本不能够去理解的。我们两个最怕冬天，来到更寒冷的天气，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现在还要把孩子丢在美国，在美国没有教会吗？我在美国随时可以找到教会，如果我要信奉。所以我说我们不理解，我还没有来这个教会，神已经是把方向很清楚的给我知道，回归圣经。我还不认识你们呢，我也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呢。我一听到过后，我一知道过后，我说心里糟糕，麻烦的事不好搞。我说上帝，我不要来。我说我来这个教会啊，神给我的信息，约拿书，什么书？66本书，没有其他书可以讲，为什么要讲约拿书？来到这边就告诉你们约拿的悖逆。我讲的是到现在为止，到现在还是比较严厉信息，他的悖逆，他的不听从，他的依靠自己，现在卷入风暴里面，风暴不懂他讲，要讲到多久才结束，我也不知道。所以别人说你去一个新的教会，你不需要去跟他们搞好关系，要给他们很多糖果吃，付出很多很多的那种爱心关心他们，不要讲这么多严厉的信息，讲爱， 就是爱， 讲爱，他们很喜欢听的，他们就会支持你的，他们会擦你皮鞋的。我说上帝，可以不要讲约拿书，不明白，我也不知道，我讲神要我讲，我只能够忠心讲。你知道当我要讲到的时候，我几乎每一周我都失眠，我很压力，以为我很好，在台上，台上的一个小时，台下的70-80个小时，是我最清楚。所以我们不知道神要求什么，你先听，我先跟你这么说，你圣经这么讲，我们先听，以后的事情神自己会引导。神要我们顺从的心，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神要求我们听从。所以第二，真正的瞎眼，真正的瞎眼不是肉体的瞎眼，真正的瞎眼是属灵上的瞎眼。 The true blindness is not from your physical eyes. The true blindness is your spiritual blindness, or we call spiritual blindness. 模糊，我们灵里面模糊，迷迷糊糊过日子。你没有常听别人说糊里糊涂做基督徒？好，不要糊里糊涂做基督徒，然后你期待着你可以进天堂啊，没有这回事啊。耶稣说什么？你要背十字架，天天背十字架，还要舍己跟从我。不是我糊里糊涂啊，有时背有时不背，我糊里糊涂过日子啊，等着天堂哦，我可以进天堂了。未必那个是天堂哦。不要以为哈、天堂是廉价的哈、我要很慎重的告诉你们。真正做基督徒，好好去做基督徒。如果要成为神的儿女，就好好不断的尽心协力做好神的儿女，而荣耀神。不要成为一个糊里糊涂基督徒。真正的属灵，真正的灵性的模糊，不是肉眼的眼瞎，是灵性的眼瞎。灵性的眼瞎。好，要怎么应用？怎么应用？好，我这里给你们分享两个基本的。找出来我灵性在哪一个层面我眼瞎了， 我要找出来，我自己要去找出来。第一个，我要运用这个坏对我什么帮助，我要去想我灵性里面，我灵里面的我的 blindness， 我的眼瞎，我的盲点在哪里。我只有每次看到别人，没有看到我自己的，这个就是我的灵性的眼瞎。我只是每次会去讲别人，我不会讲我自己，或者是我每次会讲上帝，不会讲我自己，我是批评上帝，不是批评我自己。所以把我的问题找出来，你没有把问题找出来，我没有把问题找出来，我们不能够去对症下药。我把问题找出来，第二，找出来过后知道这些是错误，这些是不好的，要做什么？要丢，要抛。还记得上个礼拜我跟你们讲的吗？多么重要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如果我们不舍得去丢，不舍得去抛在海里面，我告诉你，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真正的教义，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真正纯正的教导，因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观念，我持守自己观念。如果我自己的这个观念是合乎圣经教导，那没有问题。但是我自己的观念，看看圣经教的观念起了矛盾，起了冲突，我就要丢掉我错误的教导，我要丢掉。如果我不肯丢掉，我告诉你，我们生命不会长大，我们永远都是婴孩。什么婴孩？我告诉你们，什么样的婴孩？婴孩眼睛还没有打开，手还握着拳头，那种婴孩，刚刚出世的，永远都是这样。听明白吗？你们看过婴孩吗？眼睛还没有打开，一出世眼睛还没有打开的，手还是握着拳头那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第一，找出来我的灵性的瞎眼在哪里。 Where is my spiritual blindness？ 第二，找着过后把它丢掉。如果这个是错误的教导，我们必须要以正确态度去相信神，把我们以前的乱七八糟的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影响我们，什么冲击影响我们，这些人为的以前教会历史怎么样的这些错误的话，全部把它丢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些新的教导。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事情。今天底下我们分四个人一组，待会呢，王都会做一些安排。如果是剩下一两个人，你们可以两个人一组，没有问题。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在里面去分享，分享什么？分享我今天给你们这个主题：是找出我灵性还是属灵的盲点，还是盲目的模糊的地方，去找出来，去分享，从自己心里面去回应。单单讨论这一方面20分钟。然后彼此代祷做祷告，祷告过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说这个我们基督徒跟一个没有信徒，我们真正的可怕是我们灵里面瞎眼，那个最糟糕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好， 就是我有一个报告 啊，你说。 就是大家一会儿在分组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分组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是围绕在今天牧师的这个经文当中，我听到了什么，我学到了什么，我通过刚才那个分享主题，大家尽量避免要分享自己的这个故事见证，因为那样的话就是时间就太长，好吧？ 好，谢谢。好，我们尽量分四个人一组，四个人一组，你们可以在这里，可以到其他地方去。然后小朋友跟着牧师到另外一个房间，然后过后我们就自己做分享。过后要祷告，分享如果没有祷告，那个不是 Christian Fellowship， 那个是Social Club 的 Fellowship。好，我们站起来，我们做祷告来。好，我请David 弟兄，你带领我们做个结束跟感恩祷告，来，请你。 现在弟兄们，我感谢你，感谢你通过你的仆人赐下你的信心， 是 让求神来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真的信心，从神而来的信心和能力，让我们的心里的瞎眼能打开，认识你这位创造天地的主。 是。 现在天父，我们就把以下的讨论的时间和今天敬拜的时间都恭敬仰望在你的主当中。求圣灵引导我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我们现在开始分组，谢谢你们，下个礼拜见，神赐福。好，小朋友们跟牧师过去，来带你们这个，你们应该跟好好过来啊。好， 谢谢。 三个也可以，没关系，如果能找到，对，保育委军跟防止。